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开学季到来，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了新学期，很多家长也开始为孩子们选购学习图书，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被称为教科书中的教科书的工具书。日前，第一本配套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新编学生词典正式亮相。这本词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编写，包含了11000多个单字、50000多个词语、600多幅彩图，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有了新助手。那么，这本新编学生词典有哪些特点呢？一本工具书的诞生要经历哪些过程呢？中小学生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工具书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工具书的故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朋友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呢，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新刚刚出版的这个新编学生词典，也跟大家讲了这个词典字典的区别啊，我们在这个编辑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那其实啊，这个在开学的时候呢，仅仅靠这样的一本词典是不够的，是吧？ 是的 啊，还有一系列其他的这样的字典词典啊，需要配套和辅助。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跟两位嘉宾呢继续聊一聊。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词书编辑室的主任谢仁友，谢老师，谢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老师呢，同时也是中国词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词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另外一位呢，同样也是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词书编辑室的这位是高级编辑李雪，李雪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您二位觉得哈，那作为我们的学生们，那除了说我们的手头比如说需要有一部字典啊，有一部词典之外，是不是还需要准备一些常用的其他类型的工具书呢？ 您刚才说字典词典哈，它实际上就是已经非常大的类了哈。 对， 当然字典有那古代汉语字典是吧，也有现代汉语字典，当然它不会截然分开。我们新编学生字典主要是现代汉语的，但是它也会收就是那个古代文献中碰到的字啊，是吧？但是那是次要的。词典也是一样，有古代汉语词典，也有现代汉语词典，就是现代汉语性质的词典啊，不是说专名那种啊。就是对于学生来讲的话，要看学生和家长的那个需要了，是吧？就是假如从完备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那个有字典，也得有词典，词典里面还得有成语词典。然后还有字典里面除了比如说新编学生字典之外，还得有比如说他学习文言文用的文言文学习字典啊，等等。那个像我们还出了一本汉字源流精解字典。 什么意思呢？ 讲一个个汉字它的形音义的演变。 哦，就这个字是怎么发展到现在的。 对。 哦，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老师是看到了这爱不释手。 哦， 因为老师上课有了这个，那真是马上就见出他的学问啊。 真的是这样哈。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跟两位嘉宾呢继续聊一聊在学生这样的开学的时候需要准备的一些其他的 工具书都有一些什么。那么首先啊，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学生的写字的笔顺的。哎，这本书很有特点，很有意思哈。那最初的时候为什么要专门出这样一本这样的汉语写字的笔顺的这样的一个字典呢？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书名叫做《小学生全笔顺写字组词规范字典》。这样的话它就非常明确，首先它读的对象是小学生，是吧？那么它里面有写字也有组词，然后当然它的规范性非常强。为什么规范性呢？它的那个笔顺那个规范的研制组的组长是我们的主编傅永和先生。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讲，就是首先要认字，然后是写字。写字里面首先要写对字，然后还要写好字，这几个层次。所以那个写字笔顺规范字典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的。因为你那个假如不注意笔顺的话，字是写不好的。所以那个有的家长误会，哎，这笔顺这个东西我都经常会被考到，怎么考去能考笔顺呢？能没写错就行了，是吧？但是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写对和写好的问题。笔顺不对的话，它是写不好的，至少会影响到它的美观。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九汉字，一撇然后横竖折弯钩，对，那个 哦，应该是先写那个横钩还是先写那个撇，是吗？ 这个是按规范应该是先写一撇。为什么要先写一撇？因为汉字首先要把它稳住，先写一撇的话，再写那个第二笔横折弯钩的话，它那个就能使它端正。 其实上小学的时候一般语文老师都会教学生这个笔顺哈。那这本这个涉及到笔顺的这样的字典，我们是容纳了多少的这样的汉字？是仅仅是小学生能够接触到的呢，还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稍微难一点的汉字也会在这本字典当中出现呢？ 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写字组织规范字典嘛，所以我们对小学教材那个里面的用字还有一般的扩展读物都进行了那个统计，一共有4000多个单字。 哦，这么多。 对，4000多个单字。因为教材里面它是有两种的，一种是会写，一种是会要认，所以它那个真正全部涉及的字是会超出这个范围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个字，它先写哪一环，再写哪一环，它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确定下来的？我们如何去确定，比如这一个字，它的笔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的这样的笔顺也会存在语言学界哈，汉语界，是不是也有一些争议、争论在里面？ 你这个提的非常的专业哈。这个是这样的，是有标准的。我们刚才讲了，确定笔顺规范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写好字。那写好字，这是就楷体而言的，楷体是手写体， 对， 是吧？宋体是印刷体。 嗯， 所以我们那个所谓的笔顺规范是指楷体的规范。那么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那要考虑几个因素，一个是怎样写美观。还要考虑到书写习惯，比如说礼， 您说的礼是 礼外的礼， 礼外的礼， 对， 哦， 倒数第二笔，您看是哪一种？ 倒数第二笔是应该那个竖吧？ 假如我们写那个行楷，那就体会非常深，它倒数第二笔肯定是横，所以它笔顺规范就是考虑的一个是要美观，第二个要考虑到书写习惯，还有书写效率。其实市面上关于笔顺方面的字典其实还是很多的。那我们这个字典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它的作者非常的权威，他是笔顺规范研制组的组长，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然后呢我们那个副主编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所以他就知道学生哪些是容易错的，所以我们这里面那个有很多提示，这个字要注意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哪一笔别写错了，什么什么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呢这里面的附录也非常的那个有特色，这个是其他字典都是不会有的，就是它里面那个除了讲大家非常关心的 楷体和宋体的区别。比如说之前网络上经常讨论的一二三四的四汉字哈，第二笔有没有勾，横折竖折以后有没有勾， 有没有勾 这个、 哦、 对，那你这个楷体和宋体是有区别的。比如说 宋体上是没有勾的，楷体是有勾的。 对呀对呀。然后我们比如说那个目，就眼睛哈，那目中间两笔跟右边连不连，这个也是楷体和宋体的区别。 哦， 这个 楷体是不连的， 对， 宋体是连着的、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嗯、所以像这个就大家都是非常关心、嗯、而且老师教学中都会碰到的。这本字典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录，也是其他字典都不可能有的、 嗯、 而且也是主编首次披露他的研究成果，就是说那个怎样把一个字写好是有规律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有一个附录、 哦、 就是汉字的那个结构、 嗯、对，叫汉字书写构字规律， 对，就是那个、嗯、这个主编专门出了一本书就是讲这个的。那么我们这里面是他书里面的精华，就是告诉你那个怎样让笔，怎样笔同，比如说油漆的漆右边上面是不是一个木啊， 对， 那个木为什么要点呢，就中间那个人为什么要把它纳开来呢， 哦， 是吧，那这个就是笔同，就是为了美观嘛， 对对对，如果上面那个木是一撇一捺的话、嗯、 对对对，那不就都那个像那个树一样插开了吗， 对对对。 还有比如说叫让笔， 嗯， 比如说那个双木林，左边也是木右边也是木啊，单个的木那都是插开的，按照那个就是美观的那个汉字进来结构结构规律，它左边那个就得收一下，就是让一下右边，右边的那个撇伸过来， 哦， 伸过来、 哦、 对，然后那舒展了，这样的话、 嗯、 这个字就好看了， 对， 所以这里面很多啊， 左边的那个木的那一捺就变成了点儿， 点，对，一个比较长一点的点，这样的话呢就是叫做让。 所以这个呢，汉字书写构字规律是在这个字典的附录三当中，是吧？ 对, 对, 对, 对， 别看它只有三页、嗯、啊，但是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 对对对， 是吧？ 非常受用。然后那个，因为这是一本字典嘛， 嗯、 那么多页，是吧？然后后面附录里面还特意根据那个小学生笔顺容易错的哪些字，把它集中在一起。 嗯， 告诉你，哎，这些字容易错，大概是200来个，是吧？ 哦，形成了一个叫笔顺易错字， 对， 全笔顺一览，这是附录五。 也就是说、 嗯， 你掌握了这些，基本上不会出错了。所以这样的话，对于他的学习甚至考试就非常的有帮助。 嗯，真的是哈、 嗯，对 啊、 嗯， 所以这个字典真的是非常值得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仔细说一说，因为这样的字典其实，作为很多成年人，他可能自己有时候很多也拿不太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嗯， 这字典还有一个哈，那个小学生里面一个写字的笔顺，还有一个是组词， 嗯， 这是特别头疼的， 嗯， 因为我们也有孩子啊。那你主词，你这翻一般的那个字典册典，它不是专门为主词服务的，对吧？那个像我们新编小学字典，我们新编学生字典，我们的字典还好，那后面那个还会有那个正序词、逆序词，能帮助他那个主词、 嗯。 那一般的字典就没有这个功能了。那么我们这个小学生写字主词规范字典里面，每一个字下面都会有正序的主词和逆序的主词，也就是说以这个字为第一个字的主词、 嗯、 还有这个字在第二个字第三个第四个字的主词，我们这里都有，所以小学生要有这么个东西那就解决了，用起来非常方便， 对，因为每一个字后面它都有一个主词、嗯、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比如说像松树的松哈，它有这个松绑、松弛、松动， 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这个松字在后面呢就是说什么苍松啊、宽松啊、轻松啊，是吧？ 对对 对, 对， 嗯，这个组词对于这个小学生来讲啊，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 组词造句哈、啊。 对对对对、 嗯、对， 这既是基本功，也是学生挺头疼的问题。 哎，对，也正因为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啊，它呢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是语素嘛。对吧，那么汉字它其实是通过一个一个不同的语素来形成千变万化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字它既可以单独组成一个意思，也可以和很多字组成各自不同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字在开始出现或者在最后出现都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组合的， 对， 那么这个也就是之所以孩子们会觉得难， 对， 也就是在于这里哈。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 走进有故事的书。 开学季到来，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了新学期，很多家长也开始为孩子们选购学习图书，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被称为教科书中的教科书的工具书。日前，第一本配套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新编学生词典正式亮相。这本词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编写，包含了11000多个单字、50000多个词语、600多幅彩图，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有了新助手。那么，这本新编学生词典有哪些特点呢？一本工具书的诞生要经历哪些过程呢？中小学生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工具书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工具书的故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下面我们再说说这个文言文的这个字典。啊，为什么当初要出这个专门是针对这个文言文学习文言文相关的这样一个字典？二位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都学过文言文啊，学文言文最大的困难不一定是文言句法，文言句法很简单，就那些是吧？两下就学完了，那个加几个例子就知道了，是吧？宾语前置啊，然后那个什么就词类活用啊，等等等等。最难的是里面的词，特别是、哦。古代常用词，就是这个字我认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是最头疼的。所以著名语言学家王立先生说，学古代汉语最关键的是要掌握古汉语里面的常用词。那么学习文言文，也是这样，就是学习文言文的话，你把那个常用词掌握了，他无论他怎么考，你都能看得懂啊。所以我们这个当时策划这本字典的出发点，就是帮助大家学习文言文，为他那学习阅读古代文献提供重要的帮手。 我看到在这个字典当中呢，不光有这个字现在的写法，还包含了这个字呢以前是什么写法。那除了以前是什么写法之外呢，还包括这个字的演变最初的写法。那为什么要将这个字的最初的写法还有不同的写法也放入到字典当中去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先前介绍新编学生词典的时候，里面是不是讲到字理？它这个实际上就是字理，就是从它的汉字结构出发来讲它的意义的演变。这样的话，你掌握了它的本意是什么，引申意思什么，那么你下面这些你都迎刃而解了，就像剖竹子一样，是吧？一下剖开了，后面全开了。这个是我们文言文学习字典的一个特色，就是讲一下它的字理。这个在那个刚才李雪老师也讲了啊，就是那个在教学中也是非常需要的。 就是在这本字典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引用哈。那么这些引用是不是也必须要去逐个逐个的去查相关的文献？ 对，编写这个词典，当然除了那个字形字音之外，还有诗意，然后还有那个例证。你刚才讲的就是例证，是吧？例证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然后我们这个字典一定要考虑到学生，是为学生学习文言文服务的。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的例证都取自教材和文言阅读的那个读本，所以那个学生读起来很亲切，很容易掌握，而且当然也非常准确，每一条我们都会进行那个文献核对。 那这个文言文学习字典里面的这个所收纳进来的这些字，基本上囊括了我们在读文言文的时候能够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字吗？还是说只是常用的？ 大学生都够了，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够了。因为实际上那个对于中学生来讲的话，是掌握500来个吧。那么这里面是收了1600个，1600个是什么概念呢？那个大学的王立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材，里面的常用词是1200个。 哦， 我们比他那个还多出了400个，可以说掌握了这本字典里面的常用词，一般的文献毫无问题， 去读。 哦，是这样哈。 对，对， 因为王力先生那一套书非常的经典， 经典， 对， 对， 非常的经典哈。 对， 对， 对 啊，那所以说这本对于我们理解啊古代的文言文，然后最终达到这个更好的去理解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古代的历史，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对， 那这本书当中的其他的附录，因为这本书也有附录哈，比如说有文言文的常见的通假字啊，还有这个阅读古书必备的文言文语法的常识啊，我们为什么要收这些附录进去？ 这也是那个学生学习容易碰到的困难问题。 嗯， 通假字是最容易成为狼入虎的，这个字认识啊，但是没法理解呀。比如说就像那个史记里面那个藻，是吧，那写成跳蚤的藻，那这个东西假如不知道通假，那哪理解得了呢，是吧。那个打破头也想不到它是那个字啊，是吧。所以像这种就是我们就把那个文言中常见的那个通假字把它列在一起，把它掌握了，那就基本都没有问题了。文言句法这个这也是我刚刚说的是比较简单哈，当然也是要学习的了，所以把它集中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有利于他学习呀、复习呀、掌握啊，是吧。而且这本字典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那个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分开。为什么要分开？这是便于教学和学习的。虚词是不是经常考？ 对 对 对， 对， 那个一个耳，那个它表示并列，表示承接，表示是转折什么什么，那个我们把它分开，你就专门复习就行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文言文学习字典哈，另外咱们再说说另外一个成语速查的这样的一个词典，这个呢请到李雪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们成语的词典有不同的类型，像这个成语速查词典，然后我们还有成语辨析，还有说即将出版的跟教材配套的新编学生成语词典，他们其实是侧重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成语速查词典，它就赢在这个速查上了。 哦， 我觉得主持人可以看一下 怎么 个 速查， 对，怎么个速查。 嗯， 我们一般能够查到的成语词典是它一般偏重于说解释这个成语，包括解释里面的字，解释它的典故什么的。但是我们平时是有一个情况，我听说了一个成语，这个成语是我完全陌生的成语，成语是通常来讲是四字嘛， 对， 我只记住了其中的第一个和第三四个字。一般的成语词典如果第一个字没有找到的话，我们是查不到这个成语的。 嗯， 但是我们这个成语速查怎么速查，比如我们立一个字头，这个字头下面大家如果拿到书可以看到有二三四这样罗列的，这个二后面有很多的成语，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字头的字排在成语的第二个字。 哦， 三就是说字头的这个字在成语里的第三个字。 嗯， 然后这样以此类推，四个字，然后包括如果它在一些俗语里面或者比较长的那种固定的成语里面，还有五个字、六个字，我们都是收纳进来了。然后如果这个成语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字头，那就在这个字头底下我们给出了释义。 所以这样的话，比如四字成语哈，它只记住了这个成语的第二个、第三个字，它也能够很快的查到。 对，因为比如我记得第二个字是什么，我可以就去找，这个在第二个字的时候是这个字。就比如说我说长，然后我想有一个成语，这个长在第二个字，那我们用这本词典的话就找到长这个字，然后去看那个括二，里面所有的都是这个长字在第二个字，那里面就能找到需要的成语了。 哦，是这样的哈。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大家玩游戏之前坐在一块没事儿，成语接龙，总是想不起来，先去查哪儿查得着啊。 嗯， 就如果有这个词典在手边上就非常方便。 嗯，还真是。因为之前呢，我认识一位日本朋友哈，他当时就是说他在中国学汉语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他曾经问过我，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能够做得到这个四字的这样的成语张口即来呢？我回答不了。 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其实我都能回答哈，为什么那个中国老百姓这么爱用成语，而且张口就来， 张口就来， 是吧？ 对， 因为成语它就是现成话呀，现成就是现成的意思，它是老百姓长期习用的 那种词语， 嗯 嗯，比如说像秋毫无犯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很多典故，有的也来自于俗语。然后另外一个四个字，四个字是不是很有韵律呀、啊？也显得很有文化， 嗯、对 吧？ 对 对， 所以老百姓爱用。嗯，所以张口就来， 嗯，比如说望梅止渴，那么大家马上就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当其他国家的朋友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他在学习成语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带来一些障碍，他觉得啊，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 啊，可能学习起来就会相对来说要费点劲，是吧？ 就得翻我们的成语词典了。 对，而且我觉得真是。其实我最初碰到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现在市面上成语的书很多， 嗯， 但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查检方法，或者说这里备录的像这个速查的方法，真的是我们这本词典应该是首先做到的，而且市面上我几乎是没看见同样这样排列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啊，下面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编英汉学习词典哈。啊，那么这个词典，二位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本词典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今年新近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本词典。 嗯、 我们在七月份也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大家对这本词典评价相当的高。为什么？这本词典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是国内第一本中国人为中国学生编写的英汉学习词典。为什么里面突出几个中国啊，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可以说大部分， 嗯， 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编写的。 那比如牛津啊、朗文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外国人编写的有两个天生的缺陷。外国人不懂中国人需要什么，那学习词典首先就是你学习中哪些容易错啊，你需要什么呀？那他是不是他算了算是拍脑袋的， 嗯， 是吧？那当然就是我们那个我先前也讲到过，词典还会有那个意识形态问题， 嗯， 外国的词典它有的词它是会有意识形态问题的。我们出版座谈会上有一个老师就提出，他是非常著名的那个英汉词典专家啊。比如说有的词典里面还是比较有名的词典啊， 嗯， 立一个词三 T， 三 T 就是阿拉伯数字三， 嗯， 然后那个 T， 对，是 T 的 T， 这三 T 指什么？天安门，天安门是代表中国， 哦， 对吧？天安门、台湾、西藏，西藏台北， 哦， 三 T， 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啊， 嗯， 中国跟台湾和西藏是不能并列的。 对对 对，这就是一些问题。最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当然那个就是出版社也会消灭一些啊，但是肯定也还是会有隐患的。所以我们策划了这本词典，这本词典由那个教育部英语课标组组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梅德明教授来主编，非常的权威。不光他主编非常权威，非常的德高望重哈，学问非常好，而且我们这里面的那个所有的内容都经过了国内十几所高校，包括北大、复旦、北外、上外等等哈，十几所高校的英语专家审定过，而且我们还请英籍专家。审定过，英语专家他能保证里面语言的纯粹性、正地道啊、规范啊，是这样。所以那个我今天讲到，就是说这是中国人为中国学生编写的英汉词典，所以他懂啊，他懂那个学生容易错的问题、所以这里面的编者里面也有那个就是一线的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知道学生哪些是容易错的，所以这里面都也会有那个像辨析啊、词语联想啊、扩展啊，假如是雨，同样是雨，那个 rain 哈、它后面还会有哎，暴风雨怎么解释？这用英语怎么说啊？ 哦、 那个这个小雨怎么说啊、 嗯？ 那个还有其他什么什么雨怎么说啊？阵雨怎么说啊？通过联想全出来了。然后这里面当然那个出版作者大家也提到，这本词典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就说大家看了这个，那个能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那中国故事怎么表达呀，是吧？那这个就是它这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那个河 river， 看那个英语词，你外国人编写，它就 times river 就是 那个 蔡 伍 四 河，是不是、嗯、那我们就举对黄河 长 江那种 江、 嗯、 是吧，就让那个学生就让这个读者能知道就是中国故事怎么用音乐来表达。 嗯、 这里的例子里面很多很多啊， 对，包括我们后面有一个、 嗯、 我们这个英汉词典的一个独有的，就是二十四节气 哦， 我们把它翻译成了英文，然后附在这个词典的后面、 嗯、 因为我们汉语的词典经常能见到后面有一个二十四节气嘛， 对对， 嗯， 所以它实际上都是根据课标来哈，就是学好英语，用好英语，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嗯， 提高英语综合素养。 现在开学了，二位呢也给学生们说一些这样新学期的寄语吧。李雪先跟大家讲一讲，有什么样的话想跟学生们讲呢？ 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人看过《边洲记》这个电影？ 嗯， 就是我觉得还是想套用《边洲记》里的话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乘着词典这个小船，嗯，搜集一路上的点点星光。通过语言之海，然后我们这些编词典的人呢就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嗯、 希望把这艘小船造得又好又结实。 好的，谢老师， 祝同学们选好用好词典，在新的一个学期里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另外的几本非常好的非常实用的这样的字典和词典，谢谢二位。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